加加，爱车要加蓝星不动业， 爱车就要加蓝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周年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10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6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早上好，我的朋友，最美秋天的早间呢，欢迎你依旧记得来赴我们的约会。每周六日早6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都会为你精心上演歌飞扬，我是刘慧。民歌走天下暖场歌，我们来听马小梦为你带来很不一样的纯人声伴唱版的四季歌。 春季到来雨满窗，大姑娘双袖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的家园，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还有你姑娘，我的家耶，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我的天 也许你很久以前就听过天堂，不过在经过了重新的编配之后，腾格尔以更加时尚与动感的为你描述着草原牧民对家乡的热爱与依恋。很有个性的嗓音还是那样的让人沉醉，苍凉与辽阔的感觉一直都在。这里是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继续邀请各位驰骋在草原。在接下来的这首歌里，你会听到似曾相识的老歌，有请王湘舟邀请你一起打丁去内蒙。 小时候就知道，遥远的北方有片绿色的地方叫做大草原，那里的人们穿着长袍，骑着骏马，赶着羊群一起游走在天边。长大后为了看海去了祖国的最南边，进了一家外国人的贸易公司，做了一名业务员。打工的日子非常辛苦，又挣不上几个钱， 为了证明我自己还是坚强的，穿梭于各位的老板前。出差来到了书本里的大草原，饭桌上刚认识的蒙古族朋友就让我喝得四脚朝天，一首迎宾曲一首祝酒歌让我忘掉冷漠，差点泪流满面，还有父辈们爱唱的故乡的歌，一首迎宾曲一首祝酒歌让我忘掉冷漠，差点泪流满面，还有那首父辈送故乡伟人的歌，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把赞歌唱，喝一口蒙古酒陶醉你一生，听一首蒙古曲刹那勾走你的魂，回到家乡还是忘不了那群人，左耳闻着湘江的小桥流水，右耳充满草原深处那阵阵的风，突然间大清早起床有种冲动要往外奔，让我熟睡的他只伸出了门，熟悉的的哥依然等着我，淡淡的问了一声，我用坚定的声音告诉他，我要大地去内蒙，我要大地去内蒙，我要 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哥哥你走西口， 刚才耳边我们分享到的是黄土高坡上的老情歌《走西口》，火辣辣的西北风里不变的是直白的情感表白。我还是很喜欢王二妮儿带来的这个版本，也许就是那几句方言音调才让这一版翻唱更具特色和亲和力，淳朴自然，声情并茂。歌飞扬名歌走天下，中场休息前我们要去到安徽听听吴琼带来的黄梅戏歌《山野的风对花》。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继续名歌走天下，待会儿见。 远方的美梦，回 在祈求和歌颂，倒下了心还回头。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啊哈啊哈，听声音颤动，你眼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啊啊哈，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心上站在路中央，谈该走的方向，想未来会是怎样。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谁能够淡忘曾经历的风霜，问岁月究竟多长。啊啊，听声音唱动，你也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啊啊，无尽的伤痛，回忆在心中，而梦如幻，星光仍璀璨，来去无恙，寻回心里何惧散。仰望期盼，心永恒发亮，惊喜 的土泥是软嫩的母亲，一颗萌芽的种子是婴孩泪雨，叶片缠绕情是年少的小雨，一朵待绽放的花是恋人血液。清晰，大自然的消息藏着许多秘密，人们从何时起失去感知能力，连简单的哭泣都要预约日期，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在空气里，用你的心

走，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雨满仓。啊， 四处的野鸭那里有秋秀满翻到不上眼眼，不知道天堂为怎比玉米香，尖鸭那里有秋秀满 红红水浪打浪，这是我们熟悉的有着湖北地域特色的歌曲，是否今天让你有了全新的感受呢？为我们来演唱的是声音乐团的两位小伙子，谢谢他们以特别的方式将年轻一代对民歌的感情做了生动的再演绎。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继续为你带来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请大家来分享一个特别版本的我俩永隔一江水。在1998年，许巍在一场纪念音乐会上用一把吉他让很多人记住了这首歌，后来又有很多个翻唱的版本，比如季如锦、韩红等等，只不过可能歌名上会略微有一些不同。今天我们请来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为你带来绝对清新柔和的演绎。 风雨带走黑夜，青草的露水，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波浪追逐波浪，海鸦一对对，姑娘人人有伙伴，谁和我相配？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涛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睁开眼就看见天了，风儿雨啊都生气了，地上花儿开了又红了，蝴蝶泉边姑娘又笑了，阿妈的歌还在唱着， 还在唱着， 歌儿飘着，醉了醒了， 呀飘呀，泸沽湖儿迷落了月亮，青青洱海映没了雪山，层层叠叠连着天路， 连着天路， 玉龙湖畔歌儿飘着。 刚才我们连续分享到的是来自雪莲三姐妹用歌声为你讲述的刺儿拉索，以及哈尼小王子李维珍带来的云南。值得一提的是，云南这首歌也是采用了哈尼语言来演唱，古老神秘的民族音乐是不是有着独一无二的韵味呢？在歌声当中，我们为大家勾勒出了很多中国大地上的美景，可能你并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可是并不影响歌声会在你内心画下的这个烙印。十一长假就要到了，怎么样，还不赶紧策划一下？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落脚在我的家乡江南小城镇江，高铁单程4个小时，非常方便。有请好妹妹乐队带来这首《归乡》，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乐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粤语留声。我是刘慧，祝你愉快。 云河的舟楫南来北望， 牵着白回过长江，北鼓楼遥望西京都的过往，看不尽满眼风光。江山夜雨洒落悠悠江南，明月何时照我还，风涛千万里，青山水连天，却似将心一朵莲。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 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